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啦，嗱，咁啊，即系前日咧，我都听过你党国笑谈咧，就即系都讲李波啦，咁啊，即系今日都亦都有啲新进展啦，咁啊，即系吓最新嘅，即系其实除咗呢个阿吴亮升啊，之前嗰两日就屈人去叫鸡之外咧，咁而家今日又一个人又喺度鸠噏咯，又讲嗰啲即系吓 边个今日未人睇， 咁啊就系呢个吓阿呢个边个朋友何君尧啦。即系呢个阿郑松泰嘅朋友何君尧啦，因为如果冇郑松泰嘅话，咁啊何君尧点会当选呢？系咪？ 亦都系最新进嘅岭南大学校董吓， 系啦， 讲乜春啊？ 咁啊讲乜春呢？就系话嗱，其实咧，即系 记得啦，我而家清醒翻嚟，就系话咩法律有时候咧系都可以摆埋喺边嘅意思啊嘛，系咪？ 唔係政治有時可以凌駕法律， 係 凌駕法律， 即係有時可以擺埋一邊啦。 咁啊，即係佢啊，再舉個例子啦。你都睇過 Mission Impossible 㗎，係咪？喂，美國佬啊，都會做呢啲嘢啦。嚇，如果唔係啊，美國佬點會即係跑入去巴基斯坦捉拉登咧？ 啱啊，美國佬係跑去巴基斯坦捉拉登。咁大陸佬跑過去香港嗰度捉李波。咁你係咪即係當香港係巴基斯坦，李波係拉登 咧？係啦，即係啦。咁你係咪覺得拉登唔係即係阿李波係恐怖分子咧？第二， 喂，呢個何君尧咧，大家係咪要 check 下佢啲學歷㗎？ 啊，唔係咁， 會係假 講咗好多個㗎啦。即係佢好似話佢英國嗰個學歷咧，即係其實佢喺英國讀嗰個咩法學博士 ，Ruskin Arkin 法學博士咁樣 嘅，法學博士定乜 Q 啊？ 唔係啊，都係嗰啲 LLB 嗰啲 之類嗰啲啊。好似唔知話喺英國係排名係即係140幾咁啊，100-200間大學咧，好似唔知係100尾嘅係。 係啊， 咁佢又唔係話好似啊，即係嚇。即系好似 树根嗰只 London South Bank 嘅，未至于，但都差唔多噶啦。 即系都系英国嘅野鸡大学，即 系 有。 即系唔系我嘅怀疑就系佢会唔会好似嗰当年嘅戴展华咁 啊？ 读完个 LLB 咧，其实最后咧，其实系个 CLL 咧系唔捻得嘅。 啊， 不过做咗个假学历出嚟。 即系嗱呢条 我怀疑咋吓？ 呢条友咧就系话佢英国读法律。喂，但系咧，即系佢可以讲得出嘅，即系佢可以认同咧，王毅所讲嘅就系话，呢个首先系中国公民，即系李波啊，李波系英国公民嚟噶嘛，即系啲英国。 喂，你唔知啊？我当日咧听到呢个英国，佢系咪外交部长噶啦？ 系 喺电视里边讲紧咩叫首先系中国公民，我真系跌捻晒落地啊，大哥！ 屌你老尾，即系喂，我离咗婚。然之后咧，你又系要即系同你嗰个前妻行房，然之后你就话你首先系我老婆嚟嘅，喂，人哋都会叫告你强奸啦，冚家铲，系嘛？ 喂，呢、这个比喻都 OK 呢、这个。 喂，真 咩叫首先系嗰个国籍嘅人？咁我屌你，即系你证明系中咗嗰班鸠佬，包括钟祖康在内嗰啲咩？我来生不做中国人， 唔系啊，我 今生不做中国人啊！我屌你！ 我今 生首先系我个国籍啫， 唔系咯？ 唔系今日有人查到，佢话你冇放弃，即系英国，即系唔系放弃中国嘅国籍？ 唔系，但系琴日金英都即系喺节目嗰度讲过啦。喂，中国系唔承认双重国籍噶嘛？系嘛？即系喂，你而家你嘅前妻嫁咗其他人啦，然之后咧你就要同人哋搏嘢？喂！你而家嗰个人，你前妻啊，个老公啊，都会打柒你啦，系咪啊？ 我电视机系新嘅啫，我见捻到王毅咧，即系我真系想掟柒佢嘅，你老味。喂，你系贻笑呢个国际啊，阿哥。 啊， 即系咁啱得咁巧，李波咧就系、是、呢个，我怀疑佢咧 系 英国嘅公民咧，系因为攞居英权。 系， 我怀疑啫，我唔知吓。 哦， 所以咧，佢个名单咧， 好大可能嘅， 系只系英国佬，只系当年英国佬喺六四，即系八九民运之后，系曾经讲过一样嘢，有50000个香港家庭系可以攞 英國居留權嘛，但係呢個係完全係即係 in secrecy 噶嘛，即係完全係保密嗰樣嘢嚟噶嘛。而家佢就同你講啦，嗱，所以老共咧就食屎食著豆。李波呢單嘢點解之前即係咩林榮基又好，嗰、那個咩咪貴咩話？ 貴文海， 貴文海又好，冇咁樣大鑊咧，佢都唔諗明。喂，貴文海喺泰國被拉噶嘛？林榮基。你係困咗佢入大陸，你去拉噶嘛？你屈乜撚嘢都得啦。嗱，第一，貴文海泰國佬唔撚喐你，冇撚人可以 at， 你可以屌鳩泰國佬，佢可以扮唔撚知，係咪？山高皇帝遠，你可以內佢咩河啊？跟住你林榮基，你係困咗入大陸，你話佢叫雞又得，你話佢即係衝紅燈都得啦，係咪？但係而家你係嚟香港拉人，你係咪黐撚咗線㗎、啊、哥？正如你嗰次 Anthony 阿曹总理讲，你傻撚咗啊！一国两制你定噶嘛？喂，你话中国宪法都话到明，根据呢、這个唔知中国宪法第几条可以设立呢个特别行政区？屌你老尾！你作为领导人，你竟然违反咗你自己 set 嘅规则。 嗯， 即系冇捻规则啦！呢个世界 唔系呢个世界有规则，亦都有中国嘅规则。咁你要明白一样嘢，系啦，回归之前咧，好多嗰啲咩老平已经讲过啦，香港冇咩剩余权力，咁佢咪用到尽啲权力用。 所以我唔同意啊边个啊詹卑系咪讲嗰只呢个大陆嗰度行嗰只社会主义法律？ 关捻咩社会主义法律事啊？ 嗰、那个唔系社会主，嗰、那个唔系社会主义制度，嗰、那个系冇制度。嗰、那个 屌你 老 味！ 头 先有人问我，你惊唔捻惊？我话你够胆咪嚟咯。 啊！ 屌我勾一条七一条， 你又勾一条。 喂，唔系、啊，你有冇 BNO 先？首先一个问题， 我申请紧啊，我申请紧啊，屌！ 我得啦，你解讲咗噶啦。 唔系，但系咁样讲，即系其实你 我未影一张影相 嘅。嗱，严格嚟讲咧，即系你九成嘅旧香港人咧，即系差唔多嘅九成咁啊，八九成啦，都有旧BNO 而 BNO 系你有 九成咁多 ，Anthony 当年我哋估计都系三百零万啫， 系咪三百零万系嘛 ？OK， 咁啊超过六成啦。 但系大部分都系冇捻续噶啦，仆街。 唔系啊，你冇捻续咋？但系嗰个叫做系 oversea 嗰个系resident 咧个身份咧，其实系永久性噶，佢哋自己规咗噶啦。即系喂，你好似睇翻阿边个阿边个啊？呢个阿谭博士系讲个咖喱仔啊，唉、哎，即系叫咩名啊？黄世泽啊，啊，即系阿爪哇人啊。咁佢话咩嘛？佢嗰阵时佢讲个老萧话咩？话佢揸 BNO。即系其实你而家就算你立嗰条反恐法咧，其实即系 suppose 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即系系受规限嘅。因为其实你嗰、那个oversea 嗰个 resident 嘅身份咧，oversea citizen 嘅身份咧，其实系永久性嘅，其实系。咁所以咧，即系你冇话续唔续期嘅，其实系严格嚟讲啊。 但系英国佬唔会好似阿李波咁， 系 同你见外交部长嘅时候，你作为一个国民咧，佢要质询你啊嘛。英国佬唔系做呢场戏俾老共睇啊，佢系做俾佢自己嘅国民睇啊， 就唔好咁义气啦。 喂！任何喺西方嘅價值嚟講，呢啲左膠嚟嘅， 係左膠嚟噶。 西方嘅價值係乜嘢？無論任何一個人，無論係一個定一百個定一萬個定一千萬人，都係同樣咁重要噶嘛。 係啊，係啊， 我俾你拉撚咗，我都要問下你乜撚嘢事？一個強姦啊、非禮啊，定係打劫啊？ 啱啊，其實係。 喂，呢次老共咧係食屎食著豆嘅。嗱，我收到個 風。食豆食著屎啊！ 诶，两样都啱啦。我收到个风，佢哋好捻紧张，佢唔捻知道原来香港反应咁大 唔捻系啊，老笠喎、啊、哥。 因为佢谂住之前拉咗几条友，大家好似冇乜反应咁啊嘛。喂，我跟住我喺度谂，你系咪傻捻咗啊？上次你喺泰国拉，上次你喺深圳拉，你乜佢乜都得啦。今次你系嚟香港拉啊？喂，你嗰啲一国两制荡然无存啊！我屌柒你。系嘛？你而家公然话俾香港人听，冇捻咗啦！喂，你谂下，如果美国嘅联邦政府要拉某一个州嘅公民嘅话，你都知会声啊，大哥。 乜嗰个政 你都要打下招呼系嘛？ 佢可能真系知会咗嘅。喂，你睇翻林荣基嗰单嘢， 呢个正想讲啦，呢个正想讲啦。因为林荣基呢单嘢咧，即系其实佢家属就话打个电话俾佢，唔系即系报警报失踪咁样样。咁但系正正就系报完失踪之后咧，就即刻收到阿林荣基佢自己呢、這个即系来电，即系报平安。咁然之后，喂，又即刻即系收到呢个报平安电话之后，喂， 嗰、那个即系 香港警察， 警察又打电话俾佢，冇事啦系嘛？啊，咁唔使报失踪啦，又收到平安电话，喂，屌你老尾，跟捻本就有默契噶啦，完全。 唔系呢单嘢咪可以睇到。 再唔系系，其实系警察公安合作添。 系、哎、我跟捻本就是、就一语中的，我想讲紧，屌你老母嗰班即系黑警，即系搵餐唔捻得米，个个都系孭一身债。喺呢个咁嘅环境里边，其实全部都俾人买通晒啦。你都戆捻够嘅，如果我系黑警啊，你 Anthony 我捉捻咗你，跟住你老，我话你老婆报警，跟住我都起码迟一个礼拜啦。 系系系， 系咪？喂，跟住你报啦呢个平安，跟住你劝你个老婆啊，唔好乱搞事啊，自己烧案啦。 系啊， 但系你谂唔到，因为正如阿谭博嘅节目讲，李波系咩人？李波个老婆系乜撚嘢人啊？佢做个记者噶嘛？ 系啊， 佢知道你条春袋喺边度啊嘛？ 嗯， 我只系能够一个途径可以救到我老公嘅，就系我爆大镬。 系啊， 我报警。你谂下，林荣基个屋企人都唔敢 at 啦。而家你系记者问佢先讲啫嘛。 咁啊真系，你而家呢件事上面咧，你令到我哋对呢个差佬咧系完全失去自信心，真系。 冇噶啦。你谂下喺呢一个成个嘅差馆入边，有几个差佬欠债？ 我覺得 喂呢、這个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 我知，我觉得咁样又唔系好 fair 啊！你咁样讲，即系唔因为系啲差佬欠债或者叫街，然之后咧就被逼同呢个国安合作。而事实上咧，我觉得 呢班友仔起码就算你唔捻争人钱，唔系因为利益所影响都好。你係怯於人嘅淫威㗎 啦，我覺得已經係制度性㗎啦，已經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因為個別嘅前線警務人員咧，即係因為想即係貪污啊利益啊，所以係要同呢個國安合作。我覺得呢個制度性㗎啦，已經 你唔係你諗下一個所謂建習嘅入境處嘅僆仔職員，冚家拎個女朋友唔諗記得帶身份證，你都竟然搭躲， 係啊！ 呢啲系乜撚嘢文化？冚家祥 咁冇话咩唔咩文化嘅，咁你即系有苏锦良苏卡片嗰一刻就已经系开始礼崩乐坏噶啦。 我有一次我老婆啊，同我一齐去澳门啊，又系咁勾下勾下，明明自己已经系换咗个即系烂捻咗个身份证，系换捻紧咗个身份证，连临时身份证都唔捻记得带，因为你带临时身份证嘅时候，你要带埋个 passport 你先可以出到境噶嘛。我敢唔敢搭躲啊？你都唔系捻好意思啦，自己行翻到香港就算啦，过唔捻到境。喂，呢个系我哋香港人难听啲讲喺港英嘅殖民地里边训练出嚟嘅嘢嚟噶嘛？唔通我话即系当年啊，我系区议员啊咁样。 唔系你 我屌你啊！ 呢句说话又令我谂翻起阿曾俊华咧。 我唔系，我净系羞愧啊！ 啊你曾俊华有一次咪因为俾阿即系阿陈德珠系咪即系掟蛋咁去上庭，好似冇带身份吓，冇带身份证噶嘛，佢都唔可以指住鼻哥你认唔认得我啦？喂，佢都要即系死死地即系翻屋企攞翻张身份证啦， 唔捻好意思啊，系嘛？我咪同样个道理咯。喂，你仲同人哋讲，唔通我老婆真系同人讲我老公系陶君衡，即系我当年仲系区议员啊嘛，冚家铲，你话俾佢听？ 唔系、啊，你咁讲、啊， 你戆鸠噶，你只系话俾人听我戆鸠。我唔捻，我要换呢个身份证嘅时候，我连passport 都唔记得夹住。 阿梁振英系做得出呢啲嘢嘅， 我屌你！ 佢嗰阵时好似话喺高速公路系嘛，俾啲差佬截鸠住咗啊嘛，咁然之后咧，佢就自己住咗一笔啊嘛，你认唔认得我啊？喂，我行政会议召集人嚟噶， 真系啊！ 啊，我听阿老萧。 我屌你！有一次我同你饮捻完酒揸车，我俾人吸气，我都唔敢话自己系陶君衡啊，仆街 啊！ 你匿捻埋，你匿捻埋个头落去啦！你差佬认得我一件事，冚家祥 系嘛？ 喂，你喺度搭到啊？你搭到好捻大镬嘅，你唔知啊？喂，但系而家我想讲咁多个例子就话咧，喂，而家你已经系大陆化咗啦嘛，而家你赤捻化咗啦嘛，大家系攞紧自己嘅所谓嘅特权，同埋攞自己嘅身份同埋地位。嚟幫自己解決個人嘅問題咩？ 唔係，同埋即係你講到尾，你俾咁樣俾人老笠咧，即係你話咩跨境執法？屌你老尾！即係我見到阿邊個啊？桑普啊，即係喺我哋自己本身呢個花生 block 嗰邊都有出文嘅。咁佢就話：喂，呢個魚病嚟嘅，你老尾咩叫跨境執法啊？你嗰個叫執法咩？你有何法可言啊？你根本就犯法冚家產，你係跨境老笠，你係跨境罪行嚟，呢個係咁樣笠鳩人哋走係。 不过我今日收到个风，即系我唔知嗰个风咧究竟系帮阿习近平解困啦，定系还是即系再踢佢一把咧？佢就话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权斗嘅结果。权斗嘅结果嘅意思就系话咧，有啲即系同习近平嘅派系唔啱嘅友咧，即系你凌元成又好，凌计划好，咁佢仲有马仔噶嘛，咁啊乱鸠咁搞一通。最后搞出嘅结果出嚟咧，就系拉鸠呢个李波跨境呢个违法去拉李波翻去，咁咩镬嘅系边个咧？又似模似样喎，道理就系习近平咯。 唔系，我觉得又唔 嗱，当然你问我嗱，呢个可能系一个 trap， 亦都可能咧就系为习近平解困嘅一个说法嚟嘅啫。嗱，其实佢都系好人嚟嘅， 我唔太赞成咯。 喂，呢个系一个开明独裁者嚟嘅，屌你！ 喂，第一 佢唔知噶，咁当然佢系唔捻知啦，唔通佢？佢日日喺度审紧，我边捻个要拉，边个要 第一 佢咩？ 佢嘅权力吓，即系你对于前朝嘅领导人嚟讲，已经今非昔比啦，完全系。即系而家共产党已经冇所谓集体领导呢样嘢噶啦，已经系冇人同佢制衡到噶啦，已经。第二就系话，喂，成件事系个升级个过程噶嘛？ 唔系啊，即系如果佢嘅道理系要说得通嘅话咧，其实呢一个一个反习近平嘅集团嘅一个部署，正如当日占中个讲法一样啫嘛。 嗯， 系咪？即系逼你当权者开枪，咁你咪灰头土脸咯，你咪贻笑国际咯，你咪难同社会国际社会交代咯。同样道理，今次佢个派系要搞到佢个马仔走去拉鸠李波，拉捻完佢之后，你点捻样同人哋交代啊？你唔好话同香港交代啦，你当我哋臭细啦，吴家产。你同國際社會都好撚難交代啦！你拉佢嘅時候，你唔撚知佢原來係英國公民嚟嘅咩？如果佢係英國公民，英國外相同你講，你係要解釋，你好撚語嘅。所以王毅就喺度亂鳩咁爆，就話咩首先係中國公民嗰樣嘢啊嘛！即係其實基本佢係唔撚識答啊，即係鳩下鳩下咁講啊！你諗到個道理嗱？如果我用頭先嗰個所謂收到個風嘅邏輯嘅話，我哋撇除咗佢運。为呢一个嘅习近平解套，其中一个嘅谂法就系、是、真系有佢嘅马仔喺唔同派嘅人为咗做鸠佢而制造出嚟嘅呢个风波，正如当日呢一个占中个运动一样，叫佢镇压，镇压嘅结果系乜嘢啊？流血啊嘛，流血嘅结果系乜嘢啊？咪你当权者咩镬咯？正如今日。即系已经系掟咗个大海个邓小平嗰啲骨灰，你都屌柒佢啦。 系咪？即系你讲嗰个所谓光系嘅势力啊嘛。咁但系我嗱，即系如果你讲呢啲咁嘅阴谋论咧，即系 边个啱啊？屌啊！ 系嘛？你如果讲呢个阴谋论咧，即系我都睇啲咁嘅大纪元啊，嗰啲乜之类嗰啲乜嘢啊。即系我留意到好似话，即系唔知大纪元定博信啦，即系都系呢啲所谓嘅内幕料啦。即系吓内又叫内幕，又已经传到通街都系噶啦，已经系。就话呢个江泽民已经俾呢、这个习近平嘅软禁咗咯，已经系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就系话 反扑咯， 系嘛？ 我答到你噶，我用佢嗰个思维，我屌佢咪反扑咯， 系咪啊？ 系咪制造压力俾你咯？但系算啦，嗱，我哋唔即系其实呢啲其实都冇意义，冇意义嘅，即系讲嚟都冇意思，因为我哋冇系咪啲 prove 到， 估估下啫呢啲。 李波呢单嘢，我觉得共产党系估计唔到咧。是咁撚大鑊嘅，我都估唔計唔到開頭嘅時候，你香港人嘅反應係咁激烈，就係因為點解咧？我而家唔係爭取民主走去佔中，我爭取唔撚到，所以你覺得我冇撚用，而係連我基本嘅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你都喐鳩緊。 唔係，其實佢係兩個核心價值啊，係兩個底線嚟嘅。你第一嘅核心價值就係咧，嗰個叫做係香港人嗰個人身自由，嗰個叫做係人身保護令啊嘛，嗰個基本法嚇、啊，即係佢所附屬於，即係呢個叫做係，喂，我哋香港係行緊普通法嘅，即係行緊英式嘅法律，係嗰個人身保護令呢、這個大憲章所定立嘅嗰個規矩嚟噶嘛，即係我哋係有免於恐懼嘅自由噶嘛，呢、這個此其一，第二就係個出版自由啊嘛，喂，有啲人就喺度話啦。喂，你李波，你因为你出呢啲政治内幕书，所以先至濑嘢啫。我哋一般人唔会咁样嘅。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啦， 问题就系话啦，接翻你呢句， 系 你习近平嚟告鸠佢诽谤咯， 吓、啊、可以。 习近平的情史， 系 系嘛，你咪告鸠佢诽谤咯， 系可以噶。 你咁咩？你咪做埋啲偷鸡摸兔，即系借黑社会嚟劫鸠人翻去嗰啲嘢咯。其实佢得两个目的嘅啫。 系， 当我笑谈都讲过一。佢就希望佢捉咗呢四五条友 翻去吐一吐料，咁邊撚個係爆嗰一成啱嘅嘢出嚟，九成作咧，係人都知，係咪啊？我哋呢三條友點會睇嗰啲咁嘅書啊？屌戇鳩嘅咩？嗰啲即係小説嚟噶嘛，冚家產。系咪啊？即系江泽民的女人们咁，屌我都唔知边个打边个，系咪啊？冚家祥系嗰啲自由行嗰啲傻佬先出去买嘅啫，唔系几廿本几廿本咁买翻嚟。 唔好话傻佬啊，嗰啲反而系分分钟系觉醒嘅啲人系。 我屌喂！如果你够吉士嘅，咁你咪跟翻个制度咯。喂，如果你够吉士嘅，你喐零计划啊？佢喺美国啊？你好似江南当年咁样打柒佢啊？ 嗯， 你唔敢啊嘛？ 系 咪啊？你咪真係欺善怕恶囉。 但是嗰个令完成嚟㗎，係美国嗰、那 个。令完成 ,sorry, 唔係令计划 ,sorry, 佢个细佬嘅屌。喂，而家个问题就係、是、你老共基本上就係投鼠忌器。 嗯。 喂，我唯一能够帮你解套嘅就係、是、屌呢个权力斗争嚟嘅，屌我另外一个派系即係做鸠我世界嘅咁样。我唯一解释呢样嘢嘅咋。啲人问我点样解套老共。佢唯一个方法点呢，放鸠佢出嚟。 嗯。 冇得搞我嚟家。冇得搞㗎啦。四五条友都要放。第二，喂 ，make 个 deal， 俾钱你，你冇捻再印啲书啦。 嗯， 但系难保佢出到嚟之后继续爆你大镬咧。正如程翔当年有人同我讲啊，佢混咗入去嘅时候好捻乖噶，一出捻到嚟乜捻都爆啦，跟住变成泛民主派啦，一捻样啫嘛。你捉捻咗个四五条友。你 make 个 deal， 叫佢冇捻再印嗰啲嘢，爆捻晒啲内线俾你听，边捻个即系话我习近平有边捻个情妇嘅嘢，啊嗰条线喺边度，我喐捻埋佢，跟住佢出翻嚟香港之后，咪再捻爆过咯。 嗯， 我系李波，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我英国爆添，冚家拎嘅你真系。喂，老实讲，巨流出版社啊，佢应该系美国注册啦，成班友应该系美国啦，屌你乜嘢，捻完之后运过嚟香港俾派俾书局啦。 啊 以后嘅做法就系咁，系咪？只有揸住即系美国嘅安全盾，你先至唔可以乱咁喐啊！ 嗯， 你够胆喺美国国境里边搵啲007同埋呢个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咁嘅鸠嘢，走去掰我两刀啊！屌你，即系怼我两枪，吉我两刀啊！我唔捻信啊！你真系。 喂，即系你讲起权力斗争呢样嘢咧，喂又好得意嘅，即系我不嬲谂咧，共产党系即系铁的意志，钢的纪律噶嘛，佢剔条拉系一定系一致噶嘛。但系点解话即系共产党嘅富庸吴亮星讲呢啲咁嘅嘢，然后环球时报 咧？你知原来咧，阿龙啊， 吓， 我哋好捻多人都收到呢条 message 噶， 系咩？ 系啊， 喂，你都收到？ 我冇收，但系我认识嘅人里边都有几个系收到呢条 message， 乜？ 但 系两只戆鸠佬爆捻咗出嚟， 但你智力正常， 你知唔知点解咧？ 系点样？ 稍为智力正常嘅人咧， 你会过滤咗佢啊嘛？屌你啫！ 佢其实呢条 message 系说服一啲智力唔捻正常嘅人嘛，因为佢要揾一个解释，点捻解我要拉鸠咗李波？唔系，即系李波点解会失捻个钟？ 嗯， 就因为佢叫鸡，屌你老尾！ 吓， 即系佢又唔捻知，原来我系冇呢个回响卡嘅，有回响卡。都唔撚使要翻大陸叫雞啦嘛！ 喂，但問題咧就係透過無線未唔講未經證實呢一樣嘢，然後有冇吳亮星足本播放嗰陣時咧，就真係會有啲師奶信嘅喎。 可能係，但係兩嘢就已經踢爆咗。只要佢老婆出嚟頂，即係嗰啲有計算係錯誤嘅。你老婆出嚟頂乜撚都事都冇啦。我唔撚信你，你講嘅説話係無恥嘅。 唔係，但係我講埋 冇回鄉卡。我点捻咗翻大陆叫鸡啊？有回响卡都唔一定要翻大陆叫鸡啦，系嘛？ 喂，即系讲埋下半句先。 隔篱富士大厦都叫得啦。 系，喂，但系同时间就亦都有环球时报呢强度逻辑嘅社论走出嚟，喂，就挂吴亮星一包。其实究竟成个 系啊， 唔系共产党？我觉得有几样嘢可以证实嘅。到今时今日为止，一拉就拉鸠咗噶啦。 系啊。 即系你冇得否认噶啦，点任都能 都唔否认啦。 冇，佢直情承认啊，强力部门啊。 系啦，即系正如环球时报咁讲，即系我哋有啲嘢可以违反呢个法律噶嘛？屌，而呢单嘢肯定系内地嘅政府塔咗 Q 啦，佢亦都系预计唔到嘅，唔知道香港人嘅反应咁捻大嘅，以为大家屌唔捻关我事，又唔捻人我印书关我捻事咩咁样，就算捻数。但系佢谂唔到个问题就系，我哋争取唔到真普选一件事，因为嗰样嘢我本身冇。 但系当有一样嘢我拥有嘅时候，你攞捻走咗我，我就好捻兴噶啦， 我发烂渣啦， 即系你沟捻咗我条女咁， 即系香港系 我唔捻同你打交咩？ 香港系冇民主，但系有自由啊嘛，而自由就系香港核心价值嘅核心价值嚟噶嘛。喂，老实讲，即系第一，你而家叫做系你话唔系，你出版呢个叫做政治书，你攞嚟衰嘅啫，你为咗赚钱啫，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喂，老实讲，除咗你出版嘅自由之外，我哋都有接收呢个资讯嘅自由啊嘛。喂，我中意听人爆料啊。喂，你而家少一本就系少一本噶啦，哥。 其实咧，嗰日啊，党外笑谈啊，何俊仁都讲啦，其实系最旺嘅时候2012、2013年嘅啫。 系， 同埋我哋啲肯样都唔捻睇噶啦。 唔系阿索记可能 睇，索啲，因为佢做节目先睇啊！屌你，佢谂住炮打司令部当自己噏嗰样啊嘛，又话呢个咩情妇，嗰个情妇啊，唔加拎。我哋唔捻睇。 环球时报都其实都讲过一样嘢嘅，佢就系惊呢啲咁嘅书咧出口转内销，真系影响到佢哋嘅稳定性。咁啊， 唔系同埋即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即系呢样嘢系影响到大陆咧嗰个权力布局嘅呢样嘢。 你又谂下一样嘢，佢爆得周恩来系基嘅时候，佢会唔会作埋习近平都系基嘅？同边个常委即系玩个菊花嘅？ 唔系同埋即系你话而家你系即系吓十单新闻。有起碼兩三單中啦，喂，可能真係博中嘅，老實講。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哋咧都唔 prudent 嘅、 啊。 真正嘅做法點咧？你明知嗱、啊，我唔知啦，我唔知嗰、那個即係市場係點啦。2012、2013年最旺場，今年係幾年啦？而家係2016 啦， 即係話而家 declining 緊啦。你要同佢 buy and sell 用乜嘢？ 唔係喎，你 buy and sell 嘅意思就係話， 阿 花生嘅老總冇撚再出呢啲書啦。摆低嚿钱喺度，喂，嗰班友仔做生意啫嘛，吴家玲。 唔系，其实系有个过程嘅。 咁当然，你话某一啲人，例如桂文海，有人话佢系即系某一个派系嘅人， 系， 即系我都觉得似层层嘅。 哦，唔出奇， 系咪？即系佢有 agenda， 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如果唔系，佢唔会买起铜锣湾书局林荣基个铺位啦。 系， 因为嗰个位系最捻旺噶嘛。 Exactly， 尤其系即系事实上咧，即系桂文海佢收购咗呢个铜锣湾书店之后咧，即系哇呢、這个书店嗰个销量大增，即系啲料系多咗好多。第二就系话咧， 你谂下，我识阿桂唔系 你都识噶， 唔系我识阿林荣基，因为点解、哦？因为我近啊嘛，我呢度成捻日。过去买书噶嘛，即系大家又打下招呼。 林明基嗰种好老实噶， 系啊，有时留个电话，喂，殷海光呢本书冇啊？我得闲，我有货嘅时候打俾你嗰只嘛。佢当年同我讲，系本来佢有两层嘅，佢系做唔捻住先缩咗一层，跟住桂文海救佢一版， 真系白武士啊！ 救佢一版，帮佢买起咗，跟住咧将佢上游嘅印刷品。是全部透過佢個咩巨流又好，同埋佢咧，佢每出一本書咧，其實桂文海咧係醒嘅，每出一本書咧，開一間有限公司嚟出嘅，等你 check 唔到，但係當然啦，老共一定 check 到你啦， 出到， 所以呢單嘢老共係始料不及地咧，係大家個反彈係咁撚大，呢單嘢係冇得收貨，你而家點樣撚收貨？俾錢都唔撚掂啦。系咪？你暴力救市咁样搞法啊？冇得搞嘅。所以我唯一相信嘅就系某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有一个派系借呢个机会嚟打击习近平。因为呢单嘢系即系完全系即系俾国际社会系耻笑，而更加证实到呢个所谓嘅一国两制其实已经系玩捻完咗噶啦。不过问题就系、是、有啲人问我唔捻做呢啲咪得咯？屌，今日你唔捻做呢样嘢。唔捻得啫，听日你另外一样嘢做都唔捻得 嘅。我唔做呢样嘢啫，喂，但系我有接收呢啲资讯嘅自由啊嘛，我睇少咗本书话哥，你对一般人嚟讲都系个损失嚟嘅。 同埋证明嗰本书嘅嘢，某程度上系对个政权有捻影响啊嘛。我以前行过嗰啲报摊，屌你咪几廿本嗰啲嘢都唔捻理佢噶啦。 哦，系 关个卵事咩？ 另外一样嘢，我都有，我都有个讲，我都有个谂法嘅，即系我有观察就系话，即系其实点解以前唔理，而家要理咧？喂，事实上，即系你大陆其实都有 agenda 嘅，个 agenda 咧，即系其实初步嚟讲，即系我谂差唔多系2020年，即系话同城化啦，系咪同大陆要融合？呢、這个喺大陆嚟讲咧系大政方针嚟噶啦。咁你要融合，喂，有啲嘢 我哋以前係可以接受到你去做嘅，而家唔能夠接受到，就係因為話你兩地人民嘅交流係越嚟越頻繁啊嘛，即係等於就係話，喂，我而家我可以買到啲內幕書人係越嚟越多，喂，你就係睇下近年大陸嗰個內地嗰個群眾鬥爭，越嚟越有多香港嘅影子啊嘛，呢、這個已經影響到啦，喂，咁所以就係話，喂，我唔收緊你唔得，因為其實嗱，你以為河水不犯井水，喂，你而家井水犯咗河水先。 同意 系嘛？ 其实无论香港作为一个喺中国一个城市特别行政区嘅地位，其实无论喺金融同埋政治，都系大家出口向内销噶啦。喂，我嘅内地生意好好，我唔单止系拣喺内地上市，我梗系喺个国际金融中心度上市。同样道理，我要搞权力斗争，我要内斗。 就 要搞鳩你習近平，我都要喺香港出本書，我都要揾香港嘅出版社啦。 近嘅就香港，遠嘅咧就係呢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成日收到呢啲嘢㗎。 嗰啲咁嘅嘢，十樣嘢有七樣嘢係作嘅。老實講，你問我攞內部文件，最多咪有一成係準。咁但係一份內部文件點撚作到咁多嘢啊？点样出到本厚沓沓嘅书，呃你几十蚊啊？ 其实你要 咁咪作埋落去咯。但系跟住你而家老共啊，证实咗某部分嘅嘢系啱啊嘛。 你要谂下，即系其实， 如果唔系，我哋都唔捻理嘅嗰本嘢。关我捻事咩？江泽民的女人们， 系啊系啊， 习近平的情史。 嗱，土伯点解我话即系我唔系完全太 buy 咧？头先讲个讲法就系话， 唔系我听翻嚟嘅啫。 即 系嗰 个江系势力咧，就老屈佢，就因为其实我觉得咧。 我覺得江系勢力係殊死掙扎， 呢、這個當然啦。但我覺得即係習近平都唔係好人嚟㗎啦。事實上佢 咁啊，皆契弟啦，屌 嗱。而事實上咧，佢係一個一直係有個亡國危機嘅意識嘅一個領呢個領導人嚟嘅。喂，即係你作為一個佢時常覺得會有亡國之機嘅人咧，佢係乜都可以做得出嘅。老實講係。 咁呢個同意。 咁嗱，你諗下啦，即係佢舊年立國安法，去到今年，喂無聲無息，元旦日佢立咗呢個反恐法。喂，反恐法佢講到話就係唔可以即係造謠即係呢個或者脅迫呢個中央啊嘛。即係如果好似我又講翻桑普又寫篇文就話，喂，即係好簡單，就係話你搞佔中，你脅迫中央。去俾民主你，喂，呢个其实系恐怖主义嚟嘅，可以定义为，系嘛？即系如果你拜佢自己法律嘅 definition， 佢可以咁样搬个龙门嘅、哦。即系老实讲，即系如果你去到喂基本法，佢可以咁样讲嘅。外交同埋国防系中央可以管嘅范围之内啊嘛。即系如果佢， 但系唔代表我其他嘢唔捻管得你啊嘛。而家佢嘅诠释就 系 咁啊。 咁但系佢讲到呢啲嘢，喂国安法。你要明白就係話佢包羅萬象㗎，屌你老尾！即係佢出版又係，金融又係，食安又係，無撚所不包㗎，全撚部都係國安嚟㗎。咁你反恐又係嘅，咁你喂你搬到基本法出嚟，佢同你講話，喂國防係中央可以管嘅，喂咁所以其實一國兩制兩制係可以玩完嘅，隨時可以俾佢 玩完㗎啦。大家而家冇人信㗎啦，你唔好以為大家嚟香港被即係嗰啲內地嘅富豪又好，貪污腐敗嗰啲又好，或者係借呢度搞拳頭嗰啲有，其實老共呢啲人先至覺得佢係眼中釘。你唔好借香港嚟避啊！ 嗯， 你唯一就係你一係走英國咧，一係走去美國咧。你諗下，李波再重複一次揸住個居英權，我估係九成揸居英權㗎啦。係，即係所以有英國護照，追手唔撚甩啦。系咪？但系我觉得老共呢一次系好卵蠢咯。如果你个讲法啱，嗱，我嗰个阴谋论嚟嘅啫，就系拳斗，系嘛？你讲法啱嘅话，你都戆卵鸠啦。你拉佢嘅时候，你唔卵知佢系英国公民嚟嘅咩？ 佢因为佢哋佢底噶啦，一定有， 系咪？你冇理由唔起呢班人嘅底噶嘛？你拉鸠佢嘅时候，仲有你冇考虑过你喺香港拉佢一件几大镬嘅事。 唔係我覺得佢點樣睇英國呢，佢可能佢自己都有恩客心態。 我寧願你好似雪茄林咁樣。 哦，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心狠手辣啦，唔係寧願啊，心狠手辣，你白撚咗佢好過啦，係嘛？殺警霸啊嘛，你想？ 系嘛？停止出版呢啲书啊嘛。 咁啊唔系喎。 咁你搵黑社会做咯。 咁如果 屌你咪话，你咪共产党都系同黑社会冇捻分别嘅人嚟噶咯。 咁断唔到噶，因为佢后面有放料人啊嘛。喂，我前面 咁你拉咗四兜友，个、四兜友爆俾你听啦。嗱，嗰样嘢就冇事啦。因为点解你喺泰国拉嘛？你屌察泰国政府啦。香港人唔会捻屌察泰国政府嘛。第二，你翻内地嘅，咁我拉鸠你，咁有咩出奇啫？我屈你咩都得啦。系咪呢条友死都唔肯翻去？ 嗯， 咁咪白捻咗佢算咯。你咁捻契弟，你做埋呢啲嘢就还都系咯，一不做二不休，搞政治最紧要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啱你咯，屌！ 其实小角色嚟噶咋，即系如果你话讲李波呢啲，即系打份工咁样样嘅，差唔多系。 喂，佢做生意， 佢做生意咁样样嘅咋，即系搵钱 咁咪解决咯，佢冇捻出咯。 佢啲人 唔蠢， 即系老实讲，即系 屌你咪而家我哋都独裁者进化啦，你睇下学下普京啦，屌！ 佢就係學緊㗎啦。 唔係，普京咪做呢樣嘢囉。你第一個反對派嘅領袖佢都白撚咗你嘛。 係呀係呀係 呀。同個最靚嘅俄羅斯 model 走去行緊。即系呢、這个 唔系唔系，佢而家佢嗰个咩之前 行街嗰时俾人白撚咗嘛。 佢特赦咗嗰个石油大王㗎嘛。即係佢而家又想拉返啦，而家又话。即系呢个真系大镬啊！即系你，所以你做独裁者，你即系指望佢吓、啊，即系发慈悲心态咧。即系其实呢个完全系不切实际，呢、這个系。 所以咧，今次咧，我觉得最大嘅反应就系咧，对阿爷嘅劝告咧就系点咧，好心理啦，又上至梁振英，下至啲建制派，包括呢个咩叶国谦又好，叶、刘淑仪又好，钟树根又好，点样同你撑啊？撑碌撚咩？真係 冇噶啦，所以其实呢 九月嘅选举，大家如果你继续唔撚解决呢都会执住呢样嘢嚟讲。 其实好可能，其实都未必系衰梁振英嘅，系衰国家自己系 因为冇人敢讲反话嘛。你谂下当日保安局局长而家边个领过嗰个咩黎明基啊？ 黎栋国 黎栋国，屌你老尾嗰个撚样出嚟，唔知讲乜撚嘢。唔敢 say no 啊，唔敢同阿爷 say no。 嗯， 喂，呢单嘢咁捻大镬，有人报警嘅话，你要问上边，你要追究佢嘅。喂，呢、這个就系一国两制啊嘛， 冇吉屎嘅，有啲人系 冇捻用噶。老实讲，呢、班友。 喂，讲开又讲喎，补充而家有啲即时新闻讲下，即系喂嗰、那个咩，即系搞到呢个礼拜咧 A 股大跌啊，即系呢个熔断机制咧，而家即系突然间系即系吓耷停咗咯，即系呢个中证监，即系喂大佬唔掂啊，大佬，喂你谂下5%、7%呢啲咁嘅 fluctuation 都容忍唔到嘅，喂你知大你越系唔俾人哋沽货，屌你越沽得急冚家产。喂，所以即系而家你都冇办法啊，即系你都耷停翻啊。喂，你仲有冇掂手啊？ 冇，伤到仆街啦， 系伤到仆街， 冇人睇啦，日都屌。有就听呢个股海云图同埋呢个权 系啊，大佬真系要听下两个节目啊。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拜拜。